各位法师，各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着我一起皈依三宝。 阿舍黎 全念，我弟子妙音，自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量足中尊，皈依达摩。离欲中尊，皈依 僧伽， 诸众中尊，阿舍黎全念，我弟子妙音，始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量足中尊，皈依达摩，离欲中尊，皈依 僧伽， 诸众中尊。 阿舍黎 全念，我弟子妙音，始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量足中尊，皈依达摩，离欲中尊，皈依 僧伽， 诸众中尊。请睇《大经科注》第494页。494页从第五行睇起，第五行中间二者，从呢度睇起，二者会疏曰：定罪者具云，具云系具足，定罪将正字省略咗啦。如果完全讲出嚟是正定罪，亦可以话是不退转，便是菩萨阿毗跋致。我哋跟住向下睇，云何名正定？点解叫正定？凡一切众生，虽根性万殊，千差万别。以类聚之，将佢分类，分类不出三种，就是唔出呢三大类，以必堕六趣为邪定。换句话讲，佢出唔到六道轮回，咁嘅人就叫邪定。以星沉随缘为不定，星是超越六道，沉是沉没六趣，那就是与缘不同，关系很重要。如果过去生中有善根，这一生遇到佛法，这个缘殊胜，但是佛法有大有小，大小成，有显有密，有宗门有教下，遇缘亦唔同。遇到嘅缘一定要同自己过去生中修学嘅相应。过去生中学教，咁遇到经论，佢就好有兴趣，佢可以跟住向上提升。如果佢遇到禅，遇到物，佢就唔相应，往往遇到之后冇几耐就退心啦。呢种情形我哋见好多，老实讲就喺身边比比皆是。呢种叫不定，缘之中，我哋相信过去生中修净土的人多，净土和娑婆世界缘非常深，可以说没有说不信净土的，但是修净土层次不同。如果功夫不够深，这一生遇到之后很可能退转，如果遇到其他缘，佢就可能改变， 改变方向，改变道路啦。咁佢就变成邪定，就唔叫正定啦。如果再遇到正宗，佢欢喜，佢能理解，佢会发愿求生净土。如果一生志愿坚定，唔俾外境转，呢、这个人绝对得生，佢就系正定罪。所以祖师大德将佢分成三大类，最早亦系释迦牟尼佛讲嘅，有呢三大类。呢三大类将所有一切根性全都包括尽啦。以定至菩提，反正正定是指呢一生一定会成就。呢一生如果唔会成就，唔会往生，都唔算正定。往生极乐世界，无论任何品位都叫正定。从上上品到下下品，都属于正定罪。呢一点非常重要。学佛的同学一定要好好记住，要时时刻刻有警觉性。人生难得，真难得，绝对不是假的。世尊以前曾经举过三种比喻，那三种比喻亦恰到好处，绝不过分。盲龟浮木，虽微寸针，这些是佛常讲的，很难。所以一定要珍惜这次得人身闻佛法，亦非常幸运遇到净土。遇到净土，你仲遇到下莲居的汇集本，你仲遇到黄念祖老居士的集注，你仲遇到海贤和尚表法，真的。三转法轮里头，事转、劝转、作正转，你通通遇到了。不求往生都不得，求往生的心要狠切。到呢度嚟，其他嘅都唔摆喺心度，一心一意就求阿弥陀佛嚟接引我。呢、这个念头分分秒秒都唔好失咗。我再唔行冤枉路啦。要知道呢一生往生缘亦系唔容易。世尊大乘经上常讲，每一个往生的人，包括下下品，都是过去生中无量劫来曾经供养无量诸佛如来。确实就是弥陀经上讲的一句话，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多善根多福德，多到什么程度佛同我们讲清楚了。无量劫以来生生世世遇到缘供养诸佛如来，这一生遇到净宗，诸佛如来威神加持，令你能信、能愿、欢喜持名，求生净土。于是我们能体会到善根福德因缘是多生多劫修积来的。这一生如果我们掌握住，绝对得生净土，不再被外面境界动摇。无论是物质环境、人事环境，包括其他宗教或者其他法门，我们都不再动摇。一句佛号念到底，这个是 第二，下面仲有第三，都是讲三罪，有不同的讲法。三者据起信论，大乘起信论里面讲的，十信以前之凡夫不信因果为邪定。十信以前，换句话讲，以十信做标准不容易啊，十信不简单啊。初信位的菩萨同小乘初果断正的功夫相同，就是小乘初果断八十八品见惑。八十八品分为五大类：身见、边见、见取见、戒取见、邪见，断尽了。在大乘是初信位菩萨，在小乘是初果须陀洹，他不是凡夫。十信以前，亦即是初果以前，仲未证到初果，未证到初信的，他不相信因果，这种是邪定，跟前面讲的相同。那就是他绝对还继续搞六道轮回，这种属于邪定。正定他绝对出三界，出来六道轮回，出来十法界，那是正定。我们再向下看，十住以上为正定，十信之人为不定。起信论同前面讲的有啲唔同。十住以前，咁就係十信位，十信位不定，佢仲会进进退退。从初信到十信，有咩？有。你睇阿罗汉有退转，阿罗汉向上提升，修菩萨道，回小向大，但是当中有不少提不上去，退转了，总算不错，推到罗汉的地位。小乘有进有退，十信呢亦是有进有退，它是不定位。十住以上就不同了，初住菩萨它是圆教，华严圆教初住菩萨破一品无名，正一分法身，生十部庄严土，这种是正定。起信论它比前面讲得深，生到十部庄严土，佢喺十部土不断向上提升，向住萨婆若海。萨婆若海系比喻，萨婆若系梵语，翻成中文意思就系圆满嘅智慧，如来所证嘅一切种子。一切种子无量无边，用大海来形容它。一切种子之海就是正定。起信论的讲法讲得好啊。后面那句此乃实教大乘之说，它是真实的大乘。起信论本经第二十二品曰：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以生若当生，这几句是唐译的。括弧里头我们能见到王念老的用心，将每一句经文都指出它属于哪个版本。五种原译本里面它是唐译的，你可以去对照一下，一个字都没有改到。所以我们从念老为我们协助指示得这么清楚，肯定这本汇集本是真经， 是释迦牟尼佛亲口讲的，会赞不是伪造，会赞没有加自己的意思，改动一个字，它是很多很多汇集本都比不上的，它汇集得好啊，你找不出它的漏洞，找不出它的缺点。夏老汇集这部经一共用了10年时间，3年定稿，修改了10次先成为定本。我哋呢一代众生有福啊，能见到咁完美嘅汇集本，将世尊一生多次宣讲编成一本。我哋省心省时遇到呢个版本，无比嘅幸运。呢个版本确确实实将极乐世界为我们做出详尽的介绍，令我们对这个法门生起信心，坚固了愿心，信愿持名绝对得生。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已生若当生，已经往生的，当生是现在还未生，当来一定会往生的，咁叫当生。皆悉住于正定之罪。呢句话就系同我哋做证明，帮助我哋坚定信愿，就好似诸佛同菩萨受记一样。呢句系受记嘅话，你睇决定正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是无上菩提，无上菩提就是一切种子，自性里面本具圆满的般若智慧，不是从外来的。到西方极乐世界，你绝对可以证得。是名就是说明得生彼土，便入正定之罪，必证大涅槃果。呢本无量寿经，我哋可以当做修行正果嘅保证书。唔单止佢引导我哋，佢保证我哋成就。去边度揾呢种法门啊？法门无量，确实有好多法门唔错，引导你，提升你，但是没有讲保证，唯有这部经有讲保证，绝对正德，必定正德。故善道大师曰：不断烦恼得涅槃，斯是安乐自然得。是什么原因？是自性本有的，自性本来是这样。观经上佛讲，是心是法，是心作法，自然的，本来的。只要我们肯放下，只要能将非自然的通通放下，八识51心所不是自然的，11个释法亦不是自然的，24个不相应还是不自然的。为什么？有违法。你看《八法明门论》前面94法有违法，有违法就不是自然的，有生有灭。后面虽然有6个无违法，其中5个是相似无为，不是真无为。真无为就最后一个真如无为，它是自然的，是不生不灭的，隐然自在，它隐什么都没有， 自性清净心，一法不立。佢现现十法界，依正庄严。忍唔讲得佢无，现唔讲得佢有。如果有有又冇，系相对嘅，自性里头揾唔到相对嘅。自性里头唔单止冇相对嘅，连名都冇。呢一点各位要知道，知道咗你先肯放下。咁我哋而家执持名号，点解呀？完全放下难，我哋呢一生做唔到。咁我哋就要跟住阿弥陀佛，念佢嘅名号往生极乐世界，到极乐世界再一切放下，回归自性，自自然然，一啲都唔嘥力气。到极乐世界大彻大悟，佢真嘅彻悟。你睇我哋呢个世间讲彻悟，彻悟仲有41个等级，原教初住就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但系上面仲有二住、三住到十住，十住上面有十行，十行上面有十回向，十回向上面有十地，十地上面有等觉、有妙觉。自性清净心里头有冇呢啲嘢？冇啊！呢啲从边度嚟嘅？从无始无明习气变出嚟嘅。无始无明初住就断咗，习气未断。我哋从呢啲修行层次上嚟睇，大乘七信位菩萨，佢断嘅见思烦恼，同小乘阿罗汉相同。见思烦恼断咗啦，但系佢有习气，见思烦恼习气未断，所以证得阿罗汉果，佢修乜嘢？断习气，习气断咗，佢就提升啦。佢升到辟支佛，辟支佛唔单止见思烦恼断咗，习气亦断埋。就断正功夫嚟讲，阿罗汉等于大乘十信里面嘅第七信位，七信位嘅菩萨将见思烦恼习气断咗啦，就升到第八信，八信相当小乘嘅辟支佛。咁辟支佛断乜嘢？见思烦恼断尽啦，要断尘沙烦恼。尘沙话八信位菩萨，亦即系小乘嘅辟支佛，将尘沙烦恼断咗啦。尘沙烦恼系分别，说明佢唔分别啦。知道成个宇宙系一体，分别呢个念头断咗啦，佢升级啦。小乘就系回小向大。大乘权教菩萨、天台嘅别教，佢哋就去到十住啦。原教呢，佢仲未离开十法界。十法界里面嘅菩萨喺呢个位置断尘沙嘅习气，尘沙习气断干净，再断无始无明。无始无明断咗，佢就成佛。呢、这个佛天台大师称之为分正即佛，系真佛唔系假佛。天台讲六即，六种佛，六种佛从本性讲起，从本性讲起，你本来系佛。呢种叫理即佛，从理上讲，一切众生本来系佛。呢句话非常重要。我哋到极乐世界点解咁容易成就，就因为你本来系佛。所以阿弥陀佛先能帮到手，你本来唔系佛，佢帮唔到。所以一定要知道 遍法界虚空界一切众生，众生包括动物、植物、矿物，本来是佛，是一体。我们迷了，迷失了自性，变成六道凡夫，要再慢慢去修。修什么？将这些障碍去了，是这样的。佛是修来的吗？不是，你本来是佛。去了那些迷，件事是严重烦恼，将它去除。尘沙亦是重要的烦恼习气，亦将它放下。最后放下无始无明烦恼。无始无明是什么？起心动念。尘沙是分别，见思是执着。用功夫点用法，自己一定要懂。六根在六尘上，真用功。真用功就是不要再执着，不要再分别，不要再起心动念了。你看，不执着你就证阿罗汉，不分别你就成菩萨了。不起心不动念，你就是原教初住菩萨，你就成佛了。所以修行就是在六根接触六尘这个地方，我们用什么功？一句阿弥陀佛，念念阿弥陀佛，叫我们起心动念起来，那就成功了。那就是发生大事。还有起心动念无分别执着，是菩萨，权教菩萨，亦即是十法界里面的菩萨，十法界里面的佛，是这个位置。如果我们有起心动念，有分别，无执着，那就是阿罗汉，就是小乘。大乘呢，就是十信的菩萨，这种叫真修了。六根在六尘境界上还起心动念分别执着，那就是六道凡夫，那就是前面讲的邪定罪。如果我们真正做到执着放下了，分别也放下了，直接锻炼的是用什么功夫？不起心不动念，正定罪，就是懂得修了。为什么要念佛？就是将起心动念分别执着打走，不让你有这些东西。看得清楚，听得清楚，是自性本具的般若智慧。用耐了，那作用就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就变成什么？就变成神通。从肉眼就修成天眼，从天眼修成法眼，修成慧眼，修成佛眼。法眼是阿罗汉，亦有人说法眼是菩萨，慧眼是阿罗汉，都无所谓，不重要。点讲经常都能找得到，这些都是中间层次，有上有下。一般我们讲用金刚经五眼圆明，我们举这个例子，眼在色相上修行，耳在音声上修行，鼻在香味上修行，舌在尝味，身在接触，意在起心动念、妄想杂念，通通用这句阿弥陀佛，正宗妙绝了。就用这句佛号，将这些障碍扫除得干干净净，我们本来的面目就现前了。本来面目是佛，不是凡夫。唐朝 六祖慧能大师做到了。现代来佛寺的海贤老和尚做到了，他真做到啊！你细心看他的光碟，你能将光碟看上100次、200次、300次，我相信你就相信我讲的话。他真的大彻大悟，他亦露了些痕迹，不上路没人知道。他说我什么都知道，什么都知道就是大彻大悟。他没有读过经，他不识字，同慧能大师一样，你将华严经读给他听，他就会讲给你听。他一生没有做这种事情，为什么？老师教他的。全戒公老和尚同他看到的时候同他说，就教他一句阿弥陀佛，祝福他一直念下去，明白了，将来有朝一日大彻大悟，明白了。不要乱讲，不讲得。慧能大师开了悟，亦有障碍，在猎人队里匿埋了15年，15年之后完成熟了才可以讲。老和尚完不成熟，在这个年代你讲人家不信，经读给你听，你亦讲给大家听，他不会说你是成佛，他不会相信，他会用种种方法去猜想，所以不好讲，就用这个方法来表法最好了。希望每个人就算静得了，亦不要乱讲。你说你开悟了，你能讲华严，边个会相信？现在边个来证明你？你没有讲错，找不到证明的人。能大师开悟，五祖同他做证明，他先是第六代祖。贤公老和尚在现在这个世界，无论任何宗派里头没有开悟的人，没有人同他做证明，那就不讲得，讲亲就很麻烦。他听话，他真做，只是表法做个佛门弟子的榜样，成众弥陀弟子的榜样，那他做到了，真有大智慧大福报。走的时候这么自在，这么潇洒，好多人见到了。宿有善根福德的会生起仰慕的心，相信了，增长自己的信愿。还有不少根本不会相信，见到他亦不会相信。古时候见到的人很多相信，现在见到的人不相信。为什么？又没有科学证据，他亲眼见到亦不相信，还要讲科学证据，那就难了。咁就係呢个时代嘅善根福德因缘，比以前差好大一截啦。难信之法喺呢个时代比以前仲难相信，但係呢个法门绝对真实，绝对唔假。我哋感恩练功汇集，感恩王念老的集注，不容易。注这部书用了83种经论，还有110种祖师大德的注疏。我们读这部注解，就读到100 93种典籍资料，内容非常丰富。末法时期真正修净土，真正学大乘，在这部经注一门就够了。经要背，注要熟，能够将这部经读上3000次就识背了。能将这部注解从头到尾睇30次，你就能讲解，你就唔会讲错。使唔使去学？唔使，自己喺屋企就得啦。而家我哋见到一个好例子，刘素云居士，佢就咁做法。在家居士，无量寿经专家，佢呢十年就喺呢部经，就喺呢部注解上落功夫，为我哋做出榜样。呢、这个榜样意义非常深。点解啊？中国佛教喺现前断层啦，冇咗啦，靠边个成全？靠呢啲人，好似刘素云咁嘅人，佢带头学华严嘅，亦要识背华严经，咁就要由细十几岁开始学最好，记忆力最好嘅时候，能将80卷华严背起嚟，再有能力嘅话，将40华严亦背起嚟。睇清凉大师嘅注解，李长者嘅合论，能睇上20-30次华严宗嘅祖师出嚟啦，传华严嘅出嚟啦，唔系佛教大学，佛教大学冇用嘅，学啲佛教知识冇根冇底，学法华嘅亦用呢个方法，睇天台大师嘅注解，法华文句，无论学任何经论，学法相嘅，学法性中嘅，三论中嘅，都用呢种方法。你鍾意边一部，主修一部，好似金刚经唔长，主修一部注解。光未龙居士嘅注解最好，佢亦系集大成。金刚经自古以嚟嘅注解，佢参透啦。佢嘅讲义系集注。学波野心经嘅周子庵，人哋都系一部书上用咗40年功夫，专搞一门，成为专家。我后生嘅时候学金刚经，就系学光未龙居士嘅讲义，学心经，学周子庵嘅注解，咁就系无师自通。多读，古人讲嘅，读书千遍，其义自见。1000次自见就系开悟，自己明白啦。点解1000次读落嚟心定啦，定能开慧。慧能通经，呢部经就贯通啦。要行呢条路，搵老师搵唔到啦，咁一定要知道。以我呢个方法，十年你绝对成就。十年之后，你出嚟讲嗰部大经，会有人嚟同你做证明。完全求感应，感应道教。我哋真做就系咁，佛菩萨嚟应，话唔定喺边度冒出高人嚟为我哋印证。本经第22品，佢系经文。若有善男子善女人， 若以生若当生，皆悉住于正定之罪，决定正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名得生彼土，便入正定之罪，必证大涅槃果。所以善导大师讲，不断烦恼得涅槃，此时安乐自然得。呢句讲嘅自然得，下面又举安乐集里面嘅文字。安乐集讲，以信佛因缘，缘生净土，起心立德，修诸行业，佛愿力故，即便往生。呢几句话句句都重要。首先信佛，真信绝对唔生疑惑，咁信先有用。真信先会有真嘅愿。呢、这个世界修行太难啦，非常辛苦。我学咗64年到而家，对佛菩萨感恩，得佛菩萨加持，得佛菩萨照顾，我哋嘅方向把握得好稳，冇偏冇邪。遇到净土之后，先有绝对嘅信心。未遇到净土，虽然嗰啲大经大论，任何一个法门都必须要断烦恼证菩提。烦恼能断得到咩？冇办法断。而家诱惑嘅力量太强，能一年比一年轻啲就唔错啦。烦恼轻，智慧就增长，非常明显。智慧从边度嚟嘅？唔系从经典记诵嚟嘅，系从清净心嚟嘅。一分清净得一分智慧，十分清净得十分智慧。所以心里头唔好摆第样嘢，最好连自己日常生活都唔好摆喺心度。随缘，食咩都好，着咩都好，冇要求，冇选择，咁点呀？唔忧呢种心，只念阿弥陀佛。生智慧从边度睇？从答问上睇，从早到晚时时遇到人有问题向你请教，问题预先唔俾你知道，佢讲出嚟你能答，答完佢听到好满意，咁就系智慧现前。社会上男女老幼各行各业问嘅问题都唔同，相同嘅问题就系社会太乱，地球上嘅灾难太多啦。每日听新闻，大家都好担心，呢个系共同嘅问题。个人问题就好复杂啦，所以自自然然能解答，真帮助人能解决问题。安乐集上嗰几句话，唔出信愿行，信法因缘系信，愿生净土系法愿，起心立德修诸行业系行。起咩心？菩提心。咩叫菩提心？净宗过去啲大德所依嘅系观无量寿佛经同大乘起信论。大乘起信论里面讲直心、心心、大悲心。观经里面同我哋讲嘅至诚心、心心、回向发愿心、 经论合起来，意思就好清楚了。起信论讲的直心，观经上讲的至诚心，真诚到极处。起信论叫直心，真诚到极处就是起心立德了。用真心对边个？对一切众生。我哋日常生活用真心，工作用真心，待人接物都用真心，唔好怕人哋用妄心对我嚟呃我，我用真诚心对佢，我哋好似太蚀底啦，一啲都唔会。佢哋搞六道轮回，出唔到去。我哋呢一生出去啦，唔再搞六道轮回。你用唔用真心？你用真心出嚟六道，你用妄心继续搞六道，所以你一啲蚀底都冇，你占嘅着数就大啦。真心表现喺外面，简单嚟讲就系戒律，五戒十善，真心。喺中国传统文化里面，就系五伦、五常、四维、八德呢四科，我哋将佢归纳起嚟就十二个字：孝弟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从早到晚，生活、工作、待人接物，绝对同呢十二个字相应，咁就系真心。同呢十二个字相违背嘅妄心，不孝不悌、不忠不义，呢种人念佛去唔到极乐世界。极乐世界带业往生，带旧业唔带新业。你日日仲喺度做呢啲业，咁带唔去。以前做嘅业能带去，呢、这个以前从边度分？从你有余遇到净宗，将净宗搞清楚、搞明白啦，真正相信、真正发愿求生净土，从呢个时候起，记住起心立德，呢、这个德系功德，无量无边嘅功德，就喺生活中，一切行业行。是正在度做，业是做过以后的结果，结业是德，行是德，业亦是德。以前的行错了，结的业是恶业，邪行恶业，现在修正行善业，再提升就是正业，正行正业，这个是正定罪。我们下面跟住睇，以佛力住持，即入大乘正定罪，就是得佛力加持。只要你肯发心，就头先讲的发菩提心，用真心、真诚心待人。甚心是乜嘢？古大德解释：好善好德，咁就系甚心。甚心自受用，念佛系最好嘅甚心。我心里头冇第二个念头，只有阿弥陀佛，只想极乐世界，唔想第二样。日日想，总有一日想到啦。日日想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现前，咁功德圆满啦。正定罪者，即是阿毗不至，不退位也。所以愿第二十愿我哋读过，第二十愿就系讲到往生到极乐世界，无论乜嘢品位。从上品上生到下品下生，通通都得阿惟越智菩萨圆满正德，三种唔退。 慧悟推，阿罗汉就正道啦。行悟推，菩萨正得嘅。念悟推，法身菩萨正得嘅。呢种叫圆满正得三不退。喺呢个世界，唔好讲行，讲念，慧都保唔住。我哋呢一生嚟到呢个世间得人身，来生仲能得人身咩？世尊同我哋做比喻，呢一生系人身，失咗人身之后，来生再得人身嘅机会，好似盲龟浮木，虽微寸浸，你话几难？虽微山上吊条线，山下放眼绣花针，条线一跌落去就正好穿入绣花针里面啦。呢种机会太渺茫啦，你问任何一个人都摇头，都冇可能，边有咁啱嘅事噶？得人身几难？得人身要修十善业道，用真心处事待人接物，能得人心；用妄心，我哋中国古人讲嘅，人抛弃咗五常，来生得唔到人心，地道去啦，人天冇份，人天冇份，下面四道阿修罗、饿鬼、地狱、畜生，就去嗰啲地方，你话几可怕？呢啲都系事实真相，一啲都唔假。你能相信，咁系你有福报，你有智慧。你冇智慧，冇福报，你唔相信，冇高度嘅警觉心。虽然知道，仲难免唔犯过失，冇认真去念佛。冇认真求生净土，往生净土系个问号。下面个括弧里头讲，又善道大师依愿言及唐译经文，为此愿，此愿就系第29愿，译句言生不退之物意。呢一愿系同我哋讲唔退，住正定罪，住心里头只住阿弥陀佛，就系正定罪，正定之中嘅正定，唔偏唔邪。正定罪系咩意思？即系法身菩萨念念归向娑婆若海。就是念念向住无上菩提，佢点会唔成就？咁讲，我哋一定要懂啊，要明白噶。所以善道大师讲得好，佢里头有现生，而家唔退，有呢个物意喺里头。往生到极乐世界唔退，而家就唔退，点解啊？你绝对得生。这个机缘几难得，文中若当生则指求生之人亦入正定罪，是为不共之说。到后面22品念共仲有详细的开示，我们看下面第30愿落如漏尽比丘，这些都是极乐世界真实的状况。释迦牟尼佛预先跟我们讲，等我们生起向往的心。我们看经文，永离热恼，心得清凉，所受快乐，犹如 漏尽比丘。漏尽比丘是阿罗汉，漏是烦恼，这里指的见思烦恼，见思烦恼断尽了，正阿罗汉果。阿罗汉所受的快乐，我们人间天上都比不上，天有二十八层天，无可能同阿罗汉比。我们看注解第三十愿，永离热恼，心得清凉，所受快乐犹如漏尽比丘，是为乐如漏尽愿。这里将波提标出来了，热恼是烦恼，为劇苦所逼，身热心恼，故名热恼。人在有怨恨或者共高我慢，都有这种现象，发脾气发火，所以发脾气的时候面都红了，身上都变热，恼怒，劇苦所逼，热恼，永离热恼，现前就能得到。边个能得到？念佛的人能得到。念佛的人二六时中就是一句佛号，念念相续，佛号不中断，功夫得力的人，看一切众生都是阿弥陀佛，看山河大地就是极乐世界，他心得清凉，清凉自在，就是现在得到的，永远离开热恼了。热恼是嗔恚、贪婪、愚痴、贪嗔痴慢，热恼啊！为什么他能永离？他知道是假的，不是真的，所以他肯放下，他欢喜放下。一般人为什么放不下？他当真，他以为是真的，那就放不下。真正知道它是假的，你就不当真了。在一切境缘中无得失，遇到了得到了，无欢喜心，无贪恋的心，失了了，抌了了，无嗔恚，无将这件事情摆在心里，心上就是阿弥陀佛，那就啱了。阿弥陀佛比什么都重要。海贤老和尚有句话，那句话我们要记住，他老人家曾经讲过，阿弥陀佛就是我老和尚的根，这句话重要，他有根，我们都无根，有根正定罪，无根不定罪。他真的有根，一切时一切处他无丢失，生活着衫吃饭无丢失，工作无丢失，待人接物亦无丢失，待人接物在他的感受中就好像在极乐世界见到一切众生诸上善人都是弥陀观音，法喜充满了。所以老和尚一生没有发过脾气，没有同人争高论低，没有，处处谦让，真能放下。为什么？极乐世界他看到了，阿弥陀佛也见过面了，极乐世界真好，同呢度完全唔同。 所以这个世界他全放下了。仲留在这个世界不是他的意思，因为他自己讲过，他求老佛爷就是阿弥陀佛，好几次，不止一次，求阿弥陀佛带他去极乐世界。他说老佛爷不肯，老佛爷说他修得不错，在这个世界多住几年，表下法，为大家做个好榜样。我们观看老和尚真的没有话过，我们应该在30年前，我在美国，念老祝福我在美国每个地方成立净宗学会。当时美国和加拿大有30几个学会，我们的学会和古时候的连社完全相同，只是换了个名，净宗学会。我们的学会是完全独立的，没有隶属关系，每个都独立，行政独立，财务独立，人事独立，只有学习这个法门是我们共同的。我们都依照下年居老居士的汇集本，以后依照念老的集注，我们在每个地方讲经亦是以他为主。所以这个世界上净宗学会总算不少，估计大概有200间左右，每个都独立。有时我去外国亦接受他们接待，同他们在一起讨论修学的方法，鼓励大家真信真愿老实念佛求生净土，同修都能接受，这种是好事。做人这几年劝大家学海贤老和尚那只光碟，海外送好多，永思集要流通好讲，希望大家认真学习。最好好似呢度讲嘅，而家就住正定罪，唔行弯路，唔偏唔斜，跟住下莲宫，跟住黄念老行，唔会错嘅。呢两位大德通宗通教，显密圆融，最后都归净土。他们不会错的。贤公老和尚为我们做正传，证明真有极乐世界，他见过不止一次，真有阿弥陀佛，信愿持名绝对得生净土。老和尚为我们做证明，我们行这条路是正知正见，是正法，没有行错路。他老人家最后为我们表法，见到若要佛法兴，唯有增赞增，见到这本书，我们就自然想到阿弥陀佛一定同他约定，几时你见到这本书，阿弥陀佛就来接引你往生。所以他见到那本书那个欢喜的样子，以前从未见过，无比的欢喜，揸着本书着袍搭衣，要求人地同他影相。这种举动老和尚以前没这么做过的，从来没有主动要求人同他影相，主动要求就这一次。3日之后佛就接引他往生了。 为我们做证明。我们依这部经学这个法门没错，绝对是正确的。他为我们做证，等于阿弥陀佛亲自为我们做证，无量寿经上点点滴滴他做到了。我们以前早年在美国成立第一个净宗学会，那个学会现在还在这里，还是一位老会长杨一华，没换会长。我写了篇缘起，提倡我们行门五个科目，第一个正业三福，是我们最高的指导原则。三福三条，第一条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第二条受持三规，具足众戒，不犯威仪。第三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乘劝进行者。六和经见和同解，戒和同修，身和同住，口和无争，意和同悦，利和同均，这些都是佛教我们的。佛弟子在一起要做到六个和，和睦相处，平等对待。在三学戒定慧三学，依戒得定，因定开慧。下面第四个六道，六波罗蜜，菩萨行门归纳这六大类：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般若。最后普贤菩萨十大愿王，这五门老和尚通通做到了，一条都不漏，真难得啊。所以他是我们最好的榜样。我们全世界净宗学会行门这五个科目，我们希望每个人都要能做到。老和尚为我们做榜样，他全做到了，真难得。我们再向下看《法华经》，信解品曰：以三苦故，于生死中受诸热恼。这三苦是大乘经上常讲的苦苦、坏苦、行苦，所以这个世间只有苦无乐。苦苦、欲界这三种全有，后面个苦是名词，前面那个它属于哪一类？苦苦这一类，苦苦是我们常讲的生老病死八苦，再加上求不得、爱别离、怨憎会、五阴炽盛，这八种都是苦苦。欲界有苦苦，有坏苦，有行苦。色界天，色界天是受四种禅定往生的，色界天没有苦苦，有坏苦，有行苦。为什么？他还有寿命，寿命比我们长，再长有到的一日，寿命到了他就觉得苦了。他有行苦，行苦是生灭不住，就叫行，一个念头跟着一个念头，他不停， 幸福的反面就是不生不灭，幸福就是生灭法，六道是生灭法，色界天人有坏苦有幸苦，最高的无色界，无色界身体都没有了，他不要身体，真的好像老子说的，不有大患为不有身，他说无身几好啊，真的无色界无身，他有四层天，无身就没有坏苦，所以他苦苦坏苦无，他只有幸福，幸福是他有寿命，寿命到了他到顶了，他再没可能往上去了，点好他就会堕落来六道轮回，这种是三苦啊。三苦里面他先讲到热恼，热恼到极处那就是地狱，我们要知道佛没有妄语，佛不会吓我们，佛讲的是真话，佛是真语者，佛是如语者，如就是完全同事实相同，没有夸张亦没有隐瞒，我们要相信，相信佛语的人有福报有智慧，不好不相信。佛经上讲地狱讲得好详细，有因有果，佢散喺好多经典里面，唔系集中讲嘅，附带讲嘅，讲得多嘅《地藏菩萨本愿经》，我哋将佛陀喺经论里面讲到地狱嘅经文，通通抄录落嚟。一共从25部经论抄成咁厚嘅一本，我哋将佢印出嚟，提咗个题目诸经，25种经论诸经佛说地狱杂要，亦印咗唔少流通呢本书，学佛嘅人得闲应该可以睇，睇完之后会产生乜嘢呢？为地狱苦，对经上讲嘅热恼，你先有啲概念，否则嘅话冇概念，真可怕嘅。点解受呢种罪？唔应该啦。所以佛要我哋用真心处事待人接物，真心唔做罪，真心唔做恶嘅，真心系咩心？我哋呢部经题上有清净心、平等心、觉心。清净、平等、觉呢五个字系真心，亦即系菩提心。我哋用呢种心嚟生活就自在啦。用呢种心工作、待人接物，咁就系积功累德，妄心。有善有恶，但是都有果报。善心感得三善道的报，恶心感得三恶道的果报，出不到六道轮回。用真心就超越了，一定要相信佛语，我们永离热恼，心得清凉，就是清净心。今极乐国中这三经一论都讲到，极乐世界无有众苦，但受诸乐，故永离热恼，清凉清净凉爽，正与热恼相反。咁到咗极乐世界，你普遍能感受到嘅那个地方清凉自在，大智度论22卷论文里面讲，人大热门得入 清凉池中，冷然清了，无复热露。清凉池，极乐世界到处都是，何况极乐世界人根本就冇热露的现象。点解啊？极乐世界人都用真心，冇用妄心嘅。点知佢用真心？唔用真心唔会往生极乐世界。你睇我哋呢部经里头，第24、25品就讲到，三辈往生，往生正印。无论系边一辈，上中下三辈，通通要做到发菩提心，一向专念呢八个字。上上品要发菩提心，下下品亦要发菩提心，咁就说明菩提心嘅重要。牛益大师讲得仲好，能唔能往生全喺发心，发心关系你能唔能往生，生到极乐世界品位高下，咁系你念佛功夫嘅浅心，念佛功夫深嘅品位高，念佛功夫差嘅品位浅。讲得咁清楚，咁明白，呢啲经文比乜嘢都重要。我哋要时时摆喺心度，时时刻刻谂到，就唔会被呢个世界五欲六尘诱惑，唔会受佢哋干扰影响。我哋菩提道，往生极乐世界一帆风顺。呢啲重要嘅经文时时提出嚟观想，看破呢个世界。弥勒菩萨讲得几好，呢个世界系假嘅，成个宇宙都系假嘅，都唔系真嘅。到底系点嘅一回事？佢讲一坛子，32亿8000念，8000系100000，32亿乘100000，320兆，一坛子咩意思？我哋再深入啲讲，而家我哋用秒做单位，一秒钟能弹几次？有人能弹7次，320兆乘7，2240兆一秒钟。换句话讲，所有一切物质现象嘅存在，佢存在嘅时间有几耐？只有2240兆分之一秒。换句话讲，我哋眼见色，耳闻声，六根接触六尘境界，无论是境界，无论是六根，六根六尘无例外，通通都是在阿赖耶识里头。阿赖耶识的波动现象是2240兆分之一秒，这种波动之中产生的幻象。你明白这个道理，你就知道佛经里头讲的不生不灭，你不讲得它生，它没了，你亦不讲得它灭，它后头又没有一个，前年灭了后年生，一个跟一个，是不是相续的？不是，相续是完全相同，它不相同，念念都不相同，差别好大，全是假相，冇一样是真的。金刚经讲得几好，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有为法，有为就是有生有灭的，凡是有生有灭的，这种现象都是假的，梦幻泡影。我们能常作如是观，你就放下了。为什么？一样都得不到。包括我哋身体，身体亦系喺2240 四十兆分之一秒咁高嘅频率之中产生嘅幻象，亦即系话一秒钟我哋嘅身体变化咗几多次，前念灭后念生2240兆次，呢个事实真相比现代科学家肯定啦。你如果当真，咁就叫迷惑颠倒，咁就叫六道凡夫。你如果觉悟，觉悟之后点呢？唔再摆喺心度，除得佢咯。遇到正宗妙啊，你真係太幸运啦。老实念佛求生净土，极乐世界系不生不灭，真嘅不生不灭。嗰、那个不生不灭意思同我哋呢度唔同，我哋呢度系生灭太快啦，你搵唔到生灭，而极乐世界根本冇生灭。点解？佢冇阿赖耶，佢冇妄心，佢就系真心，真心就系自性，自性不生不灭，不来不去，自性系永恒嘅，系真嘅。我哋今日就学到呢度。